20周年特别报道，20年20人，七月奉献。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到了下午的4:02，欢迎各位来到女神百分百啊！今天到了我们的全新的直播间，我突然有点觉得眼前的镜头好多，到底应该看哪个？ 看你旁边，看这位男神就可以了。 你知道我转过来 非常的亮眼， 你真的对，就是自带 BGM 和自带光环的一位男主， 太白，没有办法。 太白金星， 哎， 今天我是女神袁一，在我旁边呢是我的老搭档，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闺蜜泽华，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欢迎泽华， 加一个男神两个字，欢迎男神泽华，谢谢大家。 来看看我白眼儿， 翻得不够好， 那你来翻一个。 也不好。 哎，今天在周五的时候我们会聊一些时尚的话题，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可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今年夏天不用单独的去购买某一件单品，如果你想要时尚单品的话，可以打开你妈妈的衣柜去挑一件，可能就可以成功。 你说我吗？打开妈妈的衣柜去挑一件，那真的会很时尚。 你真的可能不行，对于女生来说是可以的 啊。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嘉宾会找泽华呢？其实也是想让你从男生的角度来评判一下所谓的时尚的轮回是不是真的可以轮回过来。 是， 当然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也会说一些真的会有一些单品是轮回不过来的时尚黑洞，纷纷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讲到。当然我们要隆重推出的也是我们女神百分百或者说982整个所有的节目当中首推的，在我们的表演区有两位 show girl， 我们把镜头给他们，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是的，来，两位妹妹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聂礼哲。 很爱表现，自己第一个站出来。 好，我叫马冯博。 两位呢今天会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 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展示。 嗯， 我今天带了一些从我妈妈衣柜里面找出来的， 好， 很多年前的单品，但是在我现在的眼光看来，依然是时尚的。 可能很多女孩会觉得已经过时了，完全无法穿的呀。比如说妈妈的什么喇叭裤啊， 喇叭裤今年真的超级 啊，又变成很流行， 超级好穿的。来告诉大家怎么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吧，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或者熟悉我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找到园艺 Ruby。已经有听友说了，说。袁一要让泽华多说话，因为泽华今天感冒了。 不用担心，袁一的感冒也很严重，承让承让。 但是我已经传染给你，所以我好了。 所以你很过分，然后还拉我到晚上继续的把感冒传染给我。 然后有听友说，有了泽华才是真正的女神百分百。 哎， 好了，那以后每期节目都有泽华喽。 好，你可以走了，再见，不送。 那我走了。好了，我们通过活力982新浪微博或者是袁一 Ruby 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是可以随时来互动的。 是 这样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生麻辣烫之前、 嗯、 因为要给两个妹妹换衣服的时间嘛， 好， 我先展示一下我今天 精心准备的，就是妈妈的衣服， 妈妈衣柜里面挑出来的衣服都有哪些， 真的是妈妈穿的衣服、啊、 真的是妈妈穿的衣服，都是妈妈衣柜里面找出来的。这件 衣服明显是妈妈会穿的， 就是花色，对不对？ 对，是， 但是它真的很显白， 还有这样的款式我觉得也是 非常好看，你一会儿看着吧。然后 比如说走到日坛公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漂亮的妈妈穿上这些非常好看的衣服跳一些很好看的舞蹈。 你给我闭嘴。然后接下来这条裙子我个人很喜欢，就是前两天我猛然间看到的时候，我都问我妈妈说你能不能送给我这件。 你知道会让我想到一首歌曲，相知鱼儿在你的荷塘，很有荷塘月色的感觉。 哎，你真的，你不能光有些衣服是这样的、啊、挂着是一个样，穿起来又是另外一个样。 哎，这倒我是相信的。 一会儿要让两个妹妹来尝试一下。 嗯， 然后这件上衣， 哇，小豹纹，哎， 很好看， 妈妈很时尚啊。 有很多细节哦，比如说领边是皮质的， 是 很好看，就 还有这个地方还露出来一小块， 对，会有 choker 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有料的话是可以露出来的、 嗯、哦，妈妈是有料的， 那当然 好期待看妈妈穿是什么样。 然后这个单品也很好搭，这条裙子， 嗯， 然后下面还有这种串珠的流苏， 嗯， 很好看，还有这件黑色上衣应该是搭这条红裙子的，很好看。 我觉得现在应该给我们两位 Showgirl 妹妹一些特写，他们的表情真的很狰狞，很难看，此时此刻很想离开这里。 已经没有机会了。好了，现在我要把这兜衣服交给我们的 Showgirl 好吗，然后你们可以去更衣室去更换你们想要尝试的第一件单品，两个人各挑一件好吗。 嗯， 然后一会儿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会看到， 记得要回来啊，不要走，不要离开。 好吧，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来看一看最近在时尚界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全新的亮点带给大家。下午的4:08，各位在活力982这个微博账号上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也可以找到袁一 Ruby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找到982魔力工厂来观看视频直播， 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 对， 说一说你的一些观点哈。 对，来说说你有没有最近从妈妈的衣柜里面找到一些时尚的单品，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讲，或者你也可以像泽华一样不停地批判我从妈妈衣柜里找到的衣服。 我觉得很多男生可以批判一下女朋友平时穿的衣着。 哎，对对对对对，今天有一个亮点，哎、 啊， 泽华今天穿了一个亮点。 对， 我一会儿让他走秀，但是呢是有前提的，泽华说如果你们没有送礼物的话他是不会走秀的， 分明就没有说这句话，大家送礼物我也拿不到。你说你编成了谎话，大家一眼就能够拆穿你。好吧，你想要什么， 就是不管是什么吧，只要有人送礼物，我觉得超过 啊， 超过5个怎么样， 可以 超过5份礼物泽华就走秀， 不过泽华自己没有这个信心，哎，不如就超过1个就可以。 不不不，我觉得至少要有人送礼物好不 好，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女神麻辣烫都有什么样的消息哈。目前呢正在法国巴黎某著名买手店开设限时店的一个品牌叫 Balenciaga， 嗯，巴黎世家， 不 棒， 洋气， 厉害， 不然怎么可以和你做搭档？ 因为你知道我们节目里面之前专门上过一节课，就是那些大牌怎么来念，因为有些不是英文嘛， 对， 我们有一个专家就是时尚界的人士专门来教我们念这些品牌，所以每期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应该不会熟悉啊，应该不会陌生， 应该不会熟悉。好， 最近这个买手店里面推出了 Balenciaga 的一些服饰单品，此前呢以定价$1100高价的真皮购物袋成为了一个热议的话题。你 见过，真的太贵了， 你见过那款吧？ 现在 就是跟蛇皮袋一样的 啊，那我知道， 然后是真皮的，卖$1100， $1100。 如果你有钱的话你会买吗？ 其实不到$7000，对， 就是很便宜了。 对于巴黎世家这样的一个定位比较奢侈的这样一个奢侈品牌，我觉得是 OK 的了。 可是你拎出去，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奶奶会说，哎呀子华，家里有这么多好看的袋子，你为什么要拎一个蛇皮袋出来呀？ 你不懂，你们已经 out 了，你们那个年代的衣服我还不懂嘞。 好吧，但是你知道最近呢，他们 Balenciaga 出品的一款单品也不见得是所有人都买不起的 啊。比如说 有一款单品是这样子的，推荐给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买得起，那就是铅笔。 铅笔， 对， Balenciaga 的铅笔，然后卖$6一支 啊， $30一支。所以很多网友都惊呼说，天哪，终于有一件单品是我买得起的 Balenciaga 了，这支铅笔就可以带回家啊。 提问 你说， 就是对于男生而言，这样的铅笔摆在我面前，除了我觉得它是巴黎世家这个品牌本身很有吸引力之外，我为什么要买这个铅笔呢？它的美在哪里？ 因为它是 Balenciaga， 你看，就还是品牌价值。 对，就是品牌价值，就是你可能买回家以后你并舍不得用。 对 对， 但是可以到处炫耀，哎，你看我也有巴黎世家哟。 好吧，最近的洛杉矶艺术家 Thomas Campair 和 Nike 合作的一双鞋子7月5日已经在全球发售了。这个消息对于泽华来说可能是有一些吸引力，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啊，包括网络那头的一些男生，因为呈现出的这一款风格是极具他们的术语叫做 What the，就是很随性的一种风格，有像涂鸦呀，包括彩绘呀，条纹啊，波点啊，五角星等等很丰富的元素。看看图片吧，有图有真相，这个鞋子长这样。 哎，好看。 好看吧？ 是。 有近景，两只脚不一样哦。你就不用担心说我买一双不够潮，我要买两双然后配成一对儿。 你知道涂鸦最怕就是给涂的比较 low 的那种感觉， 这个， 或者是材质本身不好，这个看图片非常好的样子。 对，因为你刚刚说到材质，它是全部真皮以及加上麂皮的配合， 那一定很贵啦。 价格我这边手里没有，但是肯定是不太好买，但这个设计确实是让人感觉 值得称赞的， 对，诚意满满。所以各位如果是 Nike 的忠实粉丝的话，可以考虑去看一看，观望一下。 是， 接下来这条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介绍过今年夏天最爆款的一款上衣 Slogan T 白 T， 很好搭，我们专门做过一期节目。那最近呢，随着温度的提升，时尚圈出现了一股复古 T 恤风。 哎， 什么复古 T 恤风？大家看图片是这样子的，这样的 也很好看。哎， 很好看， 我觉得那个背心那个更好看。 这样的 T 恤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 Ringer T。 Ringer T， Ring 就是指环戒指， R-I-N-G-E-R、因为它的衣服的领子包括袖口或一圈彩色的边儿，所以就和指环很像。 哎， 所以就起名叫 Ringer T。 Ringer T 会不会很挑身材啊？ 当然会，但是像你这样的身材就没有问题，像我这样的男生可能确实穿的还会少一些。 对， 那你觉得我穿这样的衣服你会喜欢吗？ 我觉得你穿那个 T 很好看，穿那个背心，背心叫 Ranger T 是吧？ 就吊带儿。 对， 是吧？ 吊带儿可能就会不那么好看了。 为什么？ 就吊带适合胸部比较平坦一点的女生穿会更好看。 我在 赞美你。 对，我听出来了。 天哪，我今天赞美的原因太可怕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我们的两位收割已经回来了哦。泽华先称赞一下他们的长相，先不要给镜头哦，先保持神秘感。 你说称赞长相， 不是称赞一下他们穿完以后的效果怎么样？是好看的，对不对？ 旁边那位黑色的美眉穿起来是好看的， 这个黄色的裙子也好看啊。 这位阿姨今年贵庚？保养得非常好。哎，不如教我一下保养秘诀。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百分百 Party 女神衣橱。视频的直播平台上赶紧来欢迎一下，像一簇君、柴达格、浪迹 B 五、陈阳358P、刘望和，都是什么名字？欢迎大家加入啊！哎，有人刷礼物吗？ 没有。 大家完全不想看泽华走秀、 啊、可是我很想看哎。 不如你自己刷五个礼物上来 我现在不能操作啊，要不我私底下送你礼物好了。 好呀好呀， 那这样咱们是先让你走秀还是先看 showgirl 的？ 先看 showgirl 吧，就是争取还是大家能够送一点礼物啊。 对呀，你好歹有一个也行啊，要不然泽华很会很没有面子。 礼轻情意重， 就是。好，我们现在赶紧把镜头给到两位 showgirl。 哇哦， 是好看的。这样咱们放一段走秀的音乐，然后两位就是想象一下自己在就是 在菜市场还是在日坛公园 想象一下自己在2018某大品牌春夏高定款的 T 台秀场好不好、 wow. 来我们音乐响起哦，稍等、哦、Come some music。 你们听不到音乐是不是？他们俩不愿意走秀哎，人家往前走啊！ 来，三二一 ，go！ 走秀是好看的，不用娇羞，很美，展示出你们的美， 是很好看的，对。而因为两妹妹就是身材很好，很瘦，请大家给这两套造型打一下分好不好？其实我稍微讲解一下，就是屏幕右侧的。嗯，就是这个黄裙的连衣裙，泽华很瞧不上的这一款。 嗯， 它的材质，首先，请妹妹说一下吧，你觉得穿在身上是凉快的吗？就是这个天气，你觉得穿起来是舒服的吗？ 对对对，这件衣服很轻薄， 对， 然后也很凉快，所以我选择了这件。 对，因为它这个材质，当时就是我们南方是出丝绸的嘛、 嗯， 就我是江苏人，我们那边丝绸的产量很高，然后也都品质很好，所以我妈妈这件衣服是定做的。专门去，其实换到现在来说就是定制的， 高级定制，厉害。 没有高级定制，但就是定做，就是量身剪裁的、 嗯。 但当时其实做的是一个长款，大概是到脚踝那个地方。但因为我妈妈那个年轻的时候，她会穿高跟鞋，后来有几次走楼梯的时候就不小心踩到了自己的裙摆， 踩短了是吗？ 然后你知道，就这样的材质它很轻薄，而且很娇嫩、 嗯， 所以高跟鞋踩进去很有可能就踩破了。但是她又觉得说，哎，这个花色我太喜欢了，于是就让又让裁缝把它改成了这样的短款。所以其实这样的裙子你穿一段时间觉得长款腻了，你也可以把它改成短款。 好，那就听明白、嗯、就是一材质很好，很舒服， 对，很舒服，夏天很凉快。 第二就可以随意剪剪剪，最后变成一个小背心也是 OK 的， 抹胸，那叫抹胸然后再请屏幕左边的这位妹妹上前走到话筒前，你能跟大家讲述一下你穿这条裙子就这身衣服的感受吗？ 很舒服，也是很舒服，就是感觉跟没穿一样， 感觉跟没穿一样， 很高的评价哎。 但其实那个衣服的材质就是类似那种蕾丝的那种材质，但是它那件上衣你可以稍微往前走一步，对，它那件上衣可能镜头里面看不太清楚，那个黑的丝里面， 嗯， 在身段，对，是有一层红布的，所以隐约看上去不仅是黑，是红与黑， 有一种若隐若现的 sexy 的感觉哈。 世界名著哦， 哇哦， 红与黑，而且能够跟裙子的红色的主色调是可以呼应上的。 嗯，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这条裙子。 那你穿啊，我帮你操一会儿。 我这不是要操作机器， 我来帮你操作一会儿机器。 我很想穿一条裙子，但那条裙子因为它在那个裙边的地方串了很多的流苏的珠子嘛， 是， 所以会有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会儿我妈妈还骑那个摩托车， 嗯哼， 就骑摩托车的时候很不方便，包括现在如果你要骑共享单车的话，可能上下车会不太方便。 想到了乘风破浪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嗯、 你想80年代90年代，大家骑个摩托车穿成这样，非常潮，然后小风吹着，对， 然后头盔摘下来的时候一定要甩一下，给我特写， 我的秀发无懈可击， 给我特写。一定要甩一下头发，哇，头好晕、 啊、你这是甩的不是很漂亮哎，我还蛮期待两位妹妹给对方打多少分了、 啊、对，你们能不能互相给对方打一下分数？ 我是比较喜欢他这身衣服，但是他刚才抢在我前面选的这件衣服 啊，你没抢到，其实是 对，嗯，然后我觉得他这件衣服我能给他90分，因为我很喜欢， 就这身衣服你90分是吗？给他对方90分，那你给你自己身上，那你给你自己身上这套呢？凑到话筒上讲， 对， 我给我自己这身打95分， 你看， 哎，这美眉的逻辑好像有点问题。你明明很喜欢她那一套，然后你给她打90分， 因为穿在我身上了嘛，所以就给自己打90分。 啊，是给自己的颜值，真是 非常好。另外一位呢，给对方打一下分。 他说你颜值没有他好，哎。 不，他刚刚没有抢这套，是说他说他白，所以穿黄色会更好看。 哇、哦 哎，因为那个颜色真的很显白。 但是他是真的白，所以我也给他打95分。 那你给自己呢？ 我比较低调就是吧。 啊，他那友谊很好，你挑拨无效啊。 你看这个女生和女生在一起的相处真的是很微妙。 什么呀，怎么了？ 就是表面上说我给自己打90分吧，但其实内心的时候就觉得大家一定会同情我，大家觉得我更美，觉得她是一个心机很重的女孩子。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视频的直播平台上来给我们的两位收个打分，给他们两位身上的这个套装来打一个分数。因为你们是更加客观一些嘛。有听友提问了，费劲这条子话你能看清吗？ 请问袁一女神，你耳朵上戴的是掏耳勺还是你家钥匙呢？ 我这个吗？ 嗯， 这是我家保险柜的钥匙啊，就怕别人拿走，所以要戴在耳朵上啊。 主要防的是自己的老公。对不对？ 对，因为里面藏了很多私房钱。 哎。 好吧，请两位收个再去更衣室换另外两套，我们一会儿再来请你们展示好吗？ 期待。 我们要看一看，因为光从我妈妈的衣柜里面找可能说服力没有那么的强。 是 为什么我们会专门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告诉大家说今年夏天可能你在剁手之前可以先行的去看一看妈妈的衣柜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单品是值得你穿的。 嗯， 是因为明星当中有很多人都在这么做。 嗯， 我们先看看这位法国的这位女演员，同时也是一位模特，叫 Lily Rose Depp。 她呢最近出街的很多街拍照片穿的就是那种十几年前妈妈他们流行的一些款式的衣服。 我们看一眼吧。 嗯，你看左边的这个吊带，包括中间这种民族风的 T 恤，就是那个时候流行的状态啊。 是好看的，我觉 得 是不是也是因为本身颜值和身材的问题。 你看你就成天就是， 我刚才那两位修够的美眉也是很好看的， 身材是好看的，对不 对？ 然后包括你现在翻一翻妈妈们曾经的照片，你就可以从他们以前的照片上面找到一些时尚的元素，看一下。 哇哦， 大框的彩色墨镜，包括高腰裤，因为今年很流行高腰裤。 是 高腰裤可以掩藏掉很多的身材的 缺陷。旁边那个蓝色有点 oversize 的感觉啊。 你说这个最右边这个。 对， 嗯，对，你看现在模特的街拍这样的高腰裤就很好看，不管是直筒的还是喇叭的或者是高腰裙，总之一定要把上衣束在那个裤腰里面。 对，你这点提示的很好，就是还是要有一点设计在的。 我今天也是高腰啊。 嗯， 你看我今天的腰带位置在这里，在这里就可以营造出一种胸以下全是腿的假象。 因为不太好操机，下次我学会以后就可以让你去那个展示台走一圈。 好好好。 嗯， 我今天穿其实还挺复古的，我觉得特别像女版的那个，哎， 谁？ 福尔摩斯 啊。 如果再戴一个贝雷帽的话，是不是就很像？戴一个同花纹的贝雷帽的话， 也是还好的。不如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明星的照片。 好吧，好吧，好吧。你看在穿着上面，其实你穿普通的材质不用是丝绸， 我觉得这样很好看。 对，就很简单，黑白配， 随意又时尚。 男生会觉得这样穿是好看的，是不是？ 是。谁说不能黑白配，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可以如此的绝对。 要给你一些，对，你唱歌的时候一定要给你镜头才行。 对，嗨，大家好，我是帅哥男神泽华。 对不起，图片挡住你的脸，你再来一遍。 嗨，大家好，我是帅哥男神泽华。如果想看泽华走秀的话，记得刷礼物哦。 哦，对，他现在还没有出礼物，是不是？ 就大家不想看呢。 泽华今天这款单品真的非常值得大家来看一看，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吝啬自己的手上的这个金币啊。 卖一个关子好了，就是这个单品，很多人光听名字觉得会很难看，很土。 但是穿在泽华身上很好看， 还是因为本身颜值够高。 哎，我可以剧透一下吗？ 好呀好呀好呀。 他今天穿了皮裤。所以如果你们想看泽华的皮裤有多帅的话，一定要给我们刷一波礼物。 嗯， 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或者是袁一 Ruby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关注一下982魔力工厂。我们今天在聊的是今年夏天你可能真的不需要花真金白银去买一件时尚的单品，因为去翻一翻你妈妈的衣柜可能会找到一些适合你的东西。 前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看那个王祖贤张曼玉那个时期，他们曾经的衣服现在看依然非常非常的时尚。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包括像运动服，今年很多秀场的运动服的款式也是曾经在妈妈的相框里面相册里面能够看到的。 右边是男装吗？刚才那张。 对，男装。 嗯，是很好看。 对，你可以挑战一下这样的款式。当然穿运动服不见得说一定要穿运动鞋。你看首先我觉得啊，运动服有一件事情不能再穿千禧年间流行的那个天鹅绒 Juicy。 嗯， 的那种喇叭裤的那种，那真的很难看。 还有各种布灵布灵，当年流行的时候我也不是很懂它的美。 对，所以今年如果你要再穿运动服这种成套穿的话，一定要记得最好选这种小裤管的。 嗯， 会让你的时尚感会 up 一点， 也会显得腿又细又长。 当 当然你的运动服也不见得一定要成套穿，你下面可以配这种雪纺的连衣裙，就会让你又运动又休闲又随意，但是还很灵动。 但这种连衣裙我觉得比较难搭配，搭配不好的话会有一种不太好看的感觉， 就是菜市场大妈感是吗？ 对， 因为它是小碎花的嘛。 然后它的设计其实如果不走动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普通吧。 嗯，会有点，当然也是因为模特的街拍会比较好看一些。但是如果你把握不大的话，可以选择素色的连衣裙啊，不，但就是长 纯色一点，我觉得会好一些。 对，当然，在穿运动服的时候，也可以把运动鞋千篇一律的运动鞋换成高跟鞋。 其实右边那个有一点 juicy 的感觉，就蓝色的那一套。 Juicy 比这个要更喇叭一些， 啊，更夸张一些， 很喇叭，而且它的裤子，Juicy 的裤子都是低腰的。 哦， 我现在就有点不太明白，当年为什么会流行低腰到胯那边腰的那种裤子，明明就会把你原来挺好的身材比例变成55分或者是64分。 他一开始的初衷是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小蛮腰？ 可能是吧，因为那会儿萧亚轩啊、Britney Spears 啊那一批的女明星都很喜欢穿那样的， 因为他们腰身真的很好看。 对对 对， 对， 如果你穿的话，应该是截然不同的效果，蛮期待的。 我也有 Juicy 的套装啊， 曾经穿起来很好看。 对啊， 不如最近再展示一下。 好吧，看看妈妈的照片里面他们怎么来演绎运动服的。 哎，现在很流行这种装穿 法，是不是啊？ 是， 所以啊，你看当年就很潮啊， 红色旁边那身真的很潮， 红色的那个也好看。 对， 现在这样的配色也很流行。接下来还有一款单品，各位也可以去跟妈妈讨教一下，就是彩色的大框的墨镜，看一看妈妈们的照片吧。那时候因为还有黑白照片， 但是注意不要选择茶色，我对茶色有一种天然的过敏。 茶色嘛，就镜片是不是？ 对，在阳光之下真的很可怕。 但是你看妈妈们那个时候，就这种圆框的，然后镜片可能还会有一些渐变的。 然后一定要抱着一台收音机， 一定要 收听982女神百分百， 一定要把收音机跨在这里， 对， 然后摆出一个 pose。眼镜真的很好看，你看今年很多秀场，像 Miu Miu 啊、Prada 很多 Gucci 啊这样的牌都会出这样的大框的，然后各种搭配彩色镜片的这样的墨镜， 是， 你看秀场上是这样的效果。 哇哦，右边那个真的很夸张， 太夸张了，一般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但是你看在男生眼里可能觉得说茶色镜片会不太时尚，还有一种镜片我也无法接受，就是那种所谓的一镜多一片多用，在室内的时候是透明的，然后出去以后就变深了， 还可以翻起来，然后还会给你展示说你看我最新款眼镜非常高级， 那也真的很可怕，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好吧，墨镜也是妈妈们曾经拥有的，现在依然可以拿来当时尚单品的一个元素哈。 是， 接下来还有一个单品说出来可能你们不相信， 哎， 叫做踩脚裤。 踩脚裤 你还记得吗？就是那种裤子下面还搭了一个环儿，可以踩在脚跟底下。 啊，有印象。 看图片，就这种。 这是不是那个健美操的时候会穿？ 对，也叫健美裤。 对， 曾经叫健美裤，当时真的很流行。你看他们跳操什么的都会穿这样的。 我当年艺考的时候还买过一身健美操，是连体的那种。 能答应我下次在女神百分百的时候穿来吗？ 早都给扔掉了，穿上去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样子。 我不相信你扔掉了。 结果各种不会。那个时候就考大学的时候， 那也就是去年的事情啊， 40年前的故事了。 没有啊，你不是刚刚过了18岁生日？ 对啊，下回有机会我不是再买一身了？ 好吧，然后你看当年的时候，大家真的各种颜色，黑色、白色会比较常出现。 是。 那今年在秀场上面，其实除了白色、黑色这样的基本颜色之外，还有很多的色彩，比如说也款式也会有很多，像这样把那个洞挖的再高一点，这样其实显得腿还挺长的。 但是其实设计也有所改变了， 对，会有一些改变，包括做成连体的，颜色上面也会 有不一样，好看，真的好看。 现在可以选择，如果你要穿踩脚裤的话，一定要像模特一样，把那个踩脚放在高跟鞋下面，不要踩在你的脚底下，然后再穿鞋子。 而且我发现腰身一定要够高，显得你下半身全是腿。 今年一定是高腰才行， 或者上半身是一个 oversize， 盖上。 好了，时间到了下午的4:28，我们上半段的节目要先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的收割已经把分别各自的第二套衣服已经穿上身了。如果你很期待收割稍后的表现的话，一定要锁定在新浪微博一直播这个平台上面，找到账号活力982，或者是袁一 Ruby， 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都可以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当然也希望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通过我们的语言的苍白的语言的描述，可以更多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当中。如果有条件还是看视频了。 偷偷的预告一下，他们两个人现在的表情非常的复杂。 比上一套还要复杂。 我觉得很好看啊， 笑得非常的脸红。 好吧，我们的直播一会儿继续回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4:32，女神百分百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是今天的女神袁一。 每一个女神背后都有一个比她更好看的男神。各位好，我就是她背后更帅气的男神泽华。 不行，我觉得这段一定要给你特写。你怎么，你今天出门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 忘了带什么 ？Face。 不在这里吗？很好看啊。哎，这灯光的问题了，其实本人要更好看一点了。 对，今天很感谢泽华，对我的好搭档，然后还在自己就是病入膏肓的时候。对， 不行了， 妈呀，太会演了，真的，就奥斯卡欠你一座小金人， 下次颁给我，下次女神百分百就颁给我一个小金人好了。 有听友在问了呀，蒙娜丽莎说皮裤呢，说好的皮裤呢， 说好的礼物呢， 对呀，说好的礼物呢，我们在等什么，不就是等礼物吗？随便刷一个什么皮裤就出现了呀。 女神百分百真的是最爱要礼物的一个节目吧。 没有哎，我们好像是第一次在节目里面这么反复的说大家要刷礼物， 就是因为男神到来了吗？ 对，就因为你来了，所以不能让你白演一场嘛。 是， 对。今天我们聊时尚圈的轮回，当然一会儿也会说一些时尚圈轮回不来的一些黑洞。大家一定都在很期待刚才我们讲到的两位 show girl， 他们换好了新的各自的一套第二套的造型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赶紧把镜头交给两位，有请两位再来介绍一下自己的穿着。 哇哦， 哪位先来？ 来，就刚才那个颜值特别自信的那位小朋友， 95分那个吧，来。 对， 我穿的这件裙子我觉得特别好看，然后它和上一件裙子一样，就是材质非常的轻薄，也很凉快。然后我觉得它特别好看的就是它这个裙摆，就是裙尾这个地方就很有特点，很有个性。 对，你先站着不要动啊，我们 对你还在话筒前，你知道这个姑娘她一定特别热， 嗯， 因为她两件选的都是最凉快的那个， 就她首选的必要条件。 对对对对对。然后她身上这个衣服是刚才我拿出来以后，泽华对我唱《荷塘月色》的那一件。 是。 那你现在穿在 Showgirl 身上，你依然觉得是《荷塘月色》吗？ 三二一，走。相知鱼儿采你的，哎，我唱这首唱这句的时候，你应该旋转。 旋转跳来，来预备起！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是不是还是有那种感觉在？ 没有，我觉得就很典雅。 哎，是典雅的， 就感觉是出落的，嗯、就是亭亭玉立那种感觉，就像是出水芙蓉的感觉。 淑女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要说一下这条裙子的故事 啊、 嗯，和上一条真丝裙一样，它以前也是一个极怀的长款。后来又是被我妈妈高跟鞋踩烂了。 明白了，那个时代呢，就是经济比较拮据，不能够经常买衣服。 对对对， 有的时候想换一种穿法， 就故意把裙摆踩烂，然后找一个理由把它换成一条新裙子。 是， 然后但是你看，妈妈很有眼光的，她采用的那个就是裙边要的是那种不规则斜边的， 哎，真的是 一种鱼尾的设计，所以很灵动。嗯、你可以走两步给，或者你转一圈给我们看看， 我觉得侧面也很好看， 对， 显得身材非常好， 带风的。对，也是因为我们 Showgirl 的身材确实好了，给 有没有头晕？转了很多圈，很实在。 给自己这条裙子、这条造型打几分？ 我觉得这个对于妈妈来说就是特别完美的一条裙子，但是不能让自己太骄傲，98分吧。 哇哦！ 不能让自己太骄傲，这个理由真的给你满分。然后我们再来看旁边这位，旁边这位确实也怪我，给了你一件上衣作为单品，但是下身没有给你准备可以搭的衣服。说实话，配这条裤子呢，稍微有点牵强，因为看上去很忙，上面是豹纹，下面是条纹，看着眼睛很花。 但有一种大哥旁边的女人的那种气场在。 我觉得如果把裤子，这条裤子的裤型是没有问题的，就像裙裤一样的喇叭裤，是今年流行的元素了。但是如果把它换成纯色的话，可能会更好看。 我觉得这件衣服妈妈当年也应该再剪一剪，剪到肚脐那个位置，很好看。 是把那个爱的把手游泳圈露出来吗？ 对，那样会更好看， 因为很潮吧。 嗯， 就是你看这件衣服的衣领那个设计，真的我很喜欢。怎么样，给自己这件单品上身吧，打多少分？ 我觉得我撑不起来。 你有点瘦，对， 对 有点，就是我知道你在说我没有料是吗？ 是，但是90分还是有的。 对，所以你觉得如果让你来搭的话，这样的一件上衣你会搭什么样的夏装来穿？ 我还是会搭这种裤子，但是纯色的确实 换一个颜色，可以换褐色，因为上身里面是有褐色的元素的，或者穿白裤子也不会难看。对， 哎，那你们真的就会愿意选择这样的衣服穿出门吗？ 你们平时会， 如果不是被袁一所这样的、拿着一把刀逼着你们换这样的衣服， 如果不是被我威逼利诱的话，对，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衣服？ 妈妈也会逼、 妈妈会逼你们穿她的衣服吗？ 对， 妈妈为什么会逼你们穿她的衣服？ 我家的时候，我妈拿着她年轻所有的裙子要我换上，要找她年轻的感觉。 因为妈妈已经穿不进去那些裙子了， 是 吗？ 确实很好看。 妈妈的戏很足。哎 哎，我今天其实应该让你们也带一些你们妈妈的衣服过来的，好可惜，下次吧、谢谢两位，辛苦你们。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的 Showgirl 的造型打分哈，一共有40身造型的衣服。 嗯， 所以我们现在的节目进行已经过半了，是不是应该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嗯， 到底泽华今天穿来的这条皮裤单品，在汪峰啊、邓紫棋啊，包括像什么萧亚轩啊， 你最爱的周杰伦啊， 周杰伦都没有撑起皮裤这个单品，哎、而我的搭档泽华， 王泽华 是怎样做到一个 fashion king， 然后撑起皮裤这个单品的？ 下回我应该给你们录一个宣传 ID。大家好，我是王泽华，欢迎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皮裤你值得拥有。 好吧，这样我们把展示区的这个位置让给泽华，腾给泽华，有请泽华闪亮登场。 妈呀，搞得我有点害羞了。 来，我们要换音乐哦，依然要用那种高定这个 T 台的音乐来迎接泽华。来，我们的聚光灯准备好了哦，现在大家能看到泽华了，可以看到。对，我开了，我开了，来，预备，三二一，走。好可怕。 你对着话筒讲啊，你跟我们讲一讲你当时为什么会挑这条皮裤。 就觉得你看有这样的场合出现的时候就很闪耀啊。 但你先听我讲一下啊、就是你当时在跟我讲述你有一条皮裤而且还是条皮短裤的时候， 是 我的整个人是拒绝的。 嗯， 但是当我今天看到你穿来以后，我觉得是好看的。 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从镜头里看上去就像穿了一条雨裤一样。 因为腿粗。 不是不是，是因为它那个材质的反光点会让人觉得像是一条防水的雨裤。 说明九八二的直播间这个灯光不是很好。 哎，那个吴中东台长， 更好的舞台应该会非常的帅气。 他有点，这会儿就有点像穿了一个黑色的垃圾袋 啊。是吗？我看不到哎、 光泽度，一会儿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私底下看还是不错的， 是好看的。你兜里放东西了吗？ 放了。 你掏出来，显得你腿很粗。 我腿本来也 粗。不，你掏出来感觉鼓鼓囊囊的。 这样会不会好？ 对，会好很多。然后而且你那个皮裤是有很多细节的设计的，就是口袋那边会有一些， 对 对。所以你后来 腿细的男生我觉得穿这个裤子会更好看。 嗯嗯，你后来在什么场合穿过这个单品？ 就是有一些夏天的活动的话， 嗯， 在舞台上有不错的灯光打出来的话是比较好。 那你会配什么鞋子呢？ 就是配一个简单的板鞋。今天这个鞋有点太脏了，现在会 啊，不不，这个拍出来 干净一点的， 拍出来你这双鞋很白。 嗯，好了 ，OK， 谢谢泽华，谢谢。所以你们没有刷礼物，我们也都忍了，让泽华走秀了。你们是不是应该给泽华来一个很高的分数？然后现在你们可以在视频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元一 Ruby， 赶紧来夸赞泽华的皮裤单品非常帅。 我觉得做奢购还真的挺难的。 为什么？ 你得会摆 pose， 嗯， 会定格，然后眼光得会看到镜头，会耍帅。 其实我们那个展示区的那个镜头其实可以就是有景深可以来景别来区，就是有放大缩小这个功能的、 啊、 但今天遥控器没电了， 所以你的仙女棒没有电了，不然我可以变大变小变漂亮。真是、 啊、你说的很对。好了，我们今天女神百分百在聊这个时尚圈的可以轮回的一些单品，但是我们也讲了有一些单品是轮回不了的，是所谓的时尚黑洞。 哎， 到底哪些是时尚黑洞呢？我们也来盘点一下。最近如果问到大家说最火的一部电视剧，泽华你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国产的 《楚乔传》， 现代的 《我的前半生》。 嗯，对，然后主演马伊琍和袁泉， 哎， 女主角哈， 好漂亮，袁泉啊，马伊琍也很漂亮了。 对对对、其实马伊琍在这部戏里面的造型还是可圈可点的。她昨天也穿了一些，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些单品。哎，我的鼠标动不了了。 哎，鼠标也坏了、 哎。好了好了好了，没有没有，来来来来来来，你看马伊琍在这部戏里面其实是好看的。 这句话说得好，我想问一下，马伊琍在哪部戏里面是不好看的？ 有，一会儿我会讲到。 哦，真的有啊！ 你看剧照里面，马伊琍今年就是在这部戏里面有很多的一些。 这个毛衣很好看哎。 她包括昨天我看到第六集的时候，穿了一个日本的设计师的一个设计的服装，我个人很喜欢。包括袁泉，就是完全是一个行走的时尚 icon。 你这个完全就是在展示她的发型了。 她的发型也很不错。 对，发型很好。 但是你刚刚问我讲到说马伊琍在哪一部戏里面是不好看的？ 是 这一部。 你真的有最近在针对奋斗？ 我 好几次的说奋斗曾经的衣服很好看， 很不好看吗？ 你说曾经很好看、啊，那个年代很好看。 对啊，我就在想说，其实他们的这个穿着打扮，当年我们在看奋斗的时候，都是会去学习和模仿的。 嗯， 只不过他们的那些装扮现在轮回不到当今来作为时尚单品， 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能盲目的告诉自己说曾经很流行，现在穿依然很流行。 对对对，是这样的。比如说像刚刚我们展示的那个马伊琍，的穿着是那种。他喜欢穿那种吊带儿， 嗯， 对吧？然后包括一些背心儿啊，还有像这个陆涛，当时剧里面陆涛穿那种领子要竖起来的那种， 对 ，polo 衫，这个领子一定要立起来。 对， 现在还有很多男生也是这样穿的， 嗯。 但是建议就是收音机前如果有女性听友，应该大部分都女性听友，就建议自己男朋友不要再这样穿了。 嗯，我们要欢迎一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有一个取个长一点的名字，你可以读半天。他成功了， 哎，是 这位听友加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还有爱喝茶的盛大爷也欢迎你们， 欢迎欢迎 进入哈。我们继续来讲说那一部电视剧里面其实有很多像这种跨栏背心吊带，现在单穿都会有点奇怪，包括这样的吊带 是 是不是？ 但现在这样的吊带在街上还是能够看到的， 大概在城乡结合部。 哎，也不是，就是有些女生可能觉得这样穿起来还是好看的， 但 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要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如果你衣柜里有这样的单品，你可以暂时。对，把它放到压箱底， 可以给妈妈穿。 包括那个时候，马伊琍很喜欢叠穿。 哎，是， 几种彩色，当时觉得好漂亮啊。 有一段时间，男生也很流行这样穿。 男生也叠穿吗？ 就里面是个很紧的背心，外面是松垮一点的背心。 下次你来直播间的时候，记住要穿什么了吗？ 为什么我在你节目当中永远都要穿成你不喜欢的样子？ 不，健美裤加叠穿工字背心。 还叠着穿， 你不觉得很精彩吗？光想想觉得很精彩、 啊、然后我全程就站在收购的那个位置就好了。 对对对， 不要说话。 然后继续来看我们的图片啊，还有那个时候很流行的一些穿着、 嗯、 我的看，包括李小璐的当时的这个发型和她当时穿的这种吊带的印花的吊带衣服，其实今年依然还是流行印花的 T 恤的。 那个时候很流行这种稍微挑染比酒红色还要红的那种红的颜色的头发。 对对对对对， 现在还会有一些姑娘调染成那个样子， 而且一定要把前面那个刘海遮住半边的眼睛。 对， 嗯嗯、包括反正他们很经常会穿这种露背的挂脖的， 是 这种衣服在那部戏里面。这个李小璐现在很想删除吧，有可能。 人家说那时候是杨晓云啊，不是李小璐 啊。好好好，杨晓云。包括那个时候的时尚画报上面都会出现这种低腰的喇叭裤。 现在如果在路上能够看到这样的穿扮，我还是会给他打满分。哎， 为什么？ 就觉得很精彩。就路上千篇一律的风格，突然间看到这样的穿扮，哇，厉害了。 包括这样的 Britney Spears， 嗯， 直接变成64分啊。他身材其实是很好的，但是确实你看他身材练得很好，露出了纱，这叫什么线？人鱼线。 对 对， 但是显得臀部和那个腿部的比例就不好了， 腿很短，看上去、嗯、这张咪。 哇哦， 你还记得吧？ 我记得 齐刘海娃娃头，然后配这样的挂脖的背心，配这种低腰的。 张咪姐现在的时尚品味非常的厉害。 有多厉害？ 就是我经常能，因为我有她这个经纪人的微信嘛、 啊、 就经常能够看到她发的一些张咪姐出席各大场合穿的衣服，我每次都觉得哇，好漂亮， 好看。 对， 下次可以分享给我们一些。 好， 你看这种会露出小肚腩的 T 恤，还这是 Coco 李玟， 这个是好看的吧？现在穿成这样，我觉得男生看到也会很开心， 因为露肉了吗？ 对啊，然后显得很健康的样子在 啊，对，因为他身材很好。但是这个你会喜欢吗？ 哎， 这 个材质是有一点吓人了，还有那个裤子， 裤子它就有点太低腰了。 对， 嗯，即使是身材像李玟这么好，可能也会很难驾驭，包括爆炸头。 是， 你会喜欢女生？ 我喜欢张强的爆炸头， 啊，也只但那个是 非常适合 他，那个是发套。包括 Jolin 当年也会穿这样的低腰裤， 嗯、 配一些小抹胸、啊。 这个我觉得可能去海边穿应该还可以。 哦，还有那段时间很流行中裤， 嗯， 就到膝盖以下。我那会儿有好几条中裤， 嗯， 就觉得自己因为瘦嘛，那会儿就很瘦，纸片人，嗯、觉得穿起来很好看。但是你看，光看这个图，你就会发现说中裤。包括配一些极臀的这样的上衣、嗯、就会把你的整个身材变得非常奇怪。 中裤很挑腿型， 挑腿型， 小腿一定要够细 够长。 对， 而且它会不自觉地把你的整个人劈成三块，上衣、裤子、小腿以及还有脚部。 对，但那几年流行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痛苦，满大街大家这样穿都会觉得很时尚，自己一穿就变成了这个小腿跟大腿一样粗。 然后包括像这样的还有印花的袜子、 uh-huh. 这也是 Britney Spears， 这印花太可怕了， 曾经的时尚 icon， 真的。 嗯， 啊、对，这就是当年的杨晓云。然后还有刚才讲到的 Juicy、 wow. 就是 Juicy 大集合、我觉得 自己都说不下去了是吗？ 我不知道女生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么喜欢 Britney Spears。 结婚的时候伴娘清一色穿的都是 Juicy 的套装， 当年很流行， 而且 还挺贵的呢。 对，我想说就是这个一套好几千呢。 是啊， 哎，还有 哇，张柏芝吧， 柏芝穿的松糕鞋 啊，你说这个鞋本身，但这样看起来是很清纯，很好。 你不看脚是好看的， 对， 因为它有颜值撑着。 对， 但是你再看这样辣妹组合， 哇哦， 松糕鞋也很可怕。 哎，去年张惠妹不是还是哎前年吧，张惠妹还很喜欢踩那个恨天高，非常高。 张惠妹很喜欢，范冰冰到现在依然很喜欢啊， 就根儿还很粗的那种恨天高。 对，所以范冰冰每次出席活动的时候，大家会说范冰冰踩着驴蹄儿来了。 哦， 嗯，因为他就是稍微有点微胖嘛， 嗯， 可是人家最近瘦了，所以好像也就不穿那样的鞋子了。可是这样的跟儿，如果男生看来会是好看的吗？中高的这种底儿， 那个时候其实觉得还可以。 你不要说那时候，你就说现在。 现在看。应该很难搭配好，哎，但我在想，如果是那种超短裙的话， 嗯， 或超短裤，配上这样一个很高的高跟的鞋，应该还不错。 它不是跟高的问题，它是从前到后 显得笨是吧？ 对，就整个感觉就是踩着高跷。 嗯， 这是我们盘点出来的，即使是轮回之后，依然不可能成为时尚单品的时尚黑洞。所以，如果你的衣柜里面有出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黑洞的话，建议你真的。可以把它对想一些办法把它处理。 应该有不少朋友会中招，比如说那个松糕鞋，很多人没有扔鞋的习惯， 对， 或者清理鞋的习惯。现在有的时候觉得穿起来很舒服就穿出门了，结果可能就会被园艺暗暗的翻白眼。 啊，但是下小雨的时候，我觉得松糕鞋非常的实用。 嗯， 因为可以常在河边走，也不怕湿鞋。 哦，有这种说法哈，不如送我一双松糕鞋， 在下雨的时候可以穿一下。 好 了，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的女神衣橱先暂时跟各位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吐槽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我们也欢迎一下继续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活力982或者是园艺 Ruby 这个账号上面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听友。 嗯， 我们接下来说这秘密花语呢，跟我今天中午在我们那个小群里面跟泽华还有包括我们几个闺蜜的那个群里面讲的那个事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啊， 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投稿人，他是一个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学生。 嗯， 他呢最近要回国， 想到我一个同学最近染了黄毛。 他上一次回国的时候，国内的亲戚朋友知道了以后呢，因为在澳大利亚嘛， 嗯， 大家就让他说，哎， 代购， 对，帮我带几罐奶粉， 还绵羊油什么的。 对，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呀、新西兰的奶源非常的纯净， 是， 然后大家又怕什么喝到三鹿之类这样的奶粉， 嗯， 所以说那要带点奶粉吧。可是你们知道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那些畅销奶粉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吗？ 什么程度？ 就是你经常会在一些超市当中看到有一些华人面孔为了一罐奶粉打起来。 天哪！ 因为已经断销到不行，因为他们的奶源也是有限，光供给自己国内的人都不太够，还要再去供给给其他国家的代购的话，可能就真的是有点勉为其难。 是我先看到的，你敢跟我抢，就把胸给挺起来了。哇，这么大的胸，好，让给你。 所以最近练身的成效很好，是不是？ 哎呀，胸部还可以再继续的丰满， 胸大肌已经可以说话。 是。 然后呢，就有这样的亲戚朋友，不仅让他带什么奶粉啊，各种各种什么样的东西，就导致他上一次回国的时候行李就已经超重了，因为他自己还有很多行李要带回家嘛。 嗯。 然后这一次回国呢，他就吃一堑长一智，想说那我就低调一点，跟父母说千万不要跟亲戚朋友说我要回国了， 嗯， 就低调一点。 是。 结果呢，他说他妈妈是一个 藏不住秘密的人， 对，妈妈就说漏嘴了，于是就有亲戚给他发微信说，哎呀，奶奶呀，你这次回国给我带一点东西呗，你那边有什么特产呀？然后这个投稿人就说啊，我们这边保健品挺好的， 嗯， 实诚人嘛， 嗯。 那个七大姑八大姨就说了，哎呀，奶奶啊，那你就给我带一点那个什么什么功效的吧，那个我要 最近有没有打折呀， 美容美颜美什么美容保养的呀， 给我推荐一下呀， 对呀，再给我拿一点什么奶粉啦，我们家宝宝要吃的咯。对，然后呢他真的很不想带， 嗯， 以至于说他找了很多家超市，因为那个地方地广人稀嘛， 是， 所以你要出去买一次东西其实也是挺困难的， 是， 找了好几家，终于满足了这个亲戚的要求之后带回家了。 嗯， 可是像这样回国的事情他以后会经历很多次啊，可能隔半年就要回一次国， 嗯， 那每一次回国都要这样去帮助亲戚朋友带这些东西吗？ 我觉得不应该， 对不对？ 对， 就像今天我们群里面讲到有一位朋友说我想要一双雨靴， 嗯， 你们下次出国的时候就让他来自给我们带一下吧。 是， 你知道雨靴这么长， 嗯， 又是橡胶的， 对， 又沉又大又占地儿， 嗯， 谁旅行的时候给你带这玩意儿回来啊？ 什么叫做好朋友？好朋友就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立马能够站起来，我帮你带，这就是好朋友。 所以如果没有答应这个要求的话就不是好朋友了。 对啊，只好退群了，祝你们好运了。 那你刚才还说这个投稿人不应该给亲戚朋友带东西， 你说每一次都这样要求， 大家是一家人啊，为什么不肯帮我带？ 对， 就所以这是一个争议点在吗？ 嗯，所以你觉得这个投稿人他以后应该怎么办？ 就是应该跟他妈妈说，就是不要到处跟别人说我有一个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 就要告诉你，就要告诉你， 就是不要告诉对方， 就是低调行事， 对， 做偷摸回国， 或者这样，就是收代购费，明确说出来。 不行，你帮亲戚朋友带东西，尤其是亲戚长辈。你连钱都不可能问人家要，更别说代购费了。 钱都不给他要，还给他白带， 肯定是白带。 要我，我肯定不给。 那你怎么拒绝亲戚？ 就直接说啊， 比如说我是你的 auntie， 或者我是你的 uncle， 泽华呀， 大姨妈你好。不要想多，对不对？ 那你怎么拒绝我？我让你给我带东西，还不给你钱？那一会儿你怎么问我要钱吧？ 就是大姨，你看哈，你看我每次回国自己要带很多很多的东西，因为我回国要带很长一段时间，我要带自己的书籍，我要在这段时间好好的补习学习，同时呢，我还要带自己的换季的衣服，因为在国内也不能再买衣服了，国内衣服比国外要贵。然后呢，我这箱子您看，我就从在出国的那一刻就已经超过了25公斤，如果我再给您带东西的话，就一定得过30公斤，这样的话行李费我还再加钱。真的很贵， 你就拎在手里，上机登机的时候不是可以随身带行李吗？我带的东西也不多咯，你就帮我拎一下咯。 那好吧，大姨，这样呢，我们就选择3件以下的产品，最好都是保健品或者是化妆品，我好携带的。 那然后我没有给你钱，然后你把东西给我了，你要怎么问我要钱？ 我就说，大姨，你看这些东西真的很好用，但是我最近上学，你知道那个我们家，我妈妈最近这手头也有点紧，然后爸爸买股票，你也知道这个最近跌得非常的狠，不是找您要钱啊，真的，我这孩子我这还得上学是不是？那就好吧，那阿姨您保重身体哈。 所以你是一定会先是拒绝帮人带，如果拒绝不行的话，然后你一定要问人把这个钱拿回来。 我会斩钉截铁的拒绝。 我觉得确实是对态度很对，就是亲兄弟还要明算账，所以像这个投稿人，我觉得你不用过分的焦虑，就是该怎样就是怎样， 对， 一定要把话说清楚。 但是就像你说的，很多这个孩子会觉得没法跟亲戚直说，会觉得不好意思。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他已经不好意思了， 他已经麻烦你了。 对啊，他敢开口，那你自然也好开口了。 没有， 而且一定要是实话实说啊。比如人家就让你带一个很好带的什么口红，这确实很好带，你就帮人带一下就好了。 好吧，谢谢泽华给我们支招咯。秘密花语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园艺 Ruby， 随时来投稿，来说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烦心事儿，然后我们可以帮你开导开导。当然首先你们不开心我们就会很开心啊。 是啊，当然。 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魔方秀，我是园艺。 我是园艺背后那个更帅气的男神泽华。 好吧，谢谢泽华，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拜拜。